半深秋，世道琐事飘过每季不留，唯念你在追梦倾听，眷顾追过爱与轻舟，残树破叶散尽清幽，素净衣装披上串串哀愁，迷幻与雾冷淡呼应，暗角只有我与影空，从来靠近时慰问时因怕去扮爱你，难等空想充实孤零梦地，垂头装逼时隔逼时消失不忘惦记，怕等心中堆满罪怨千句，流浪四荡再遇深秋，片段轻手讽刺过往风尘，离别你后我是伤透，喊叫声里进退失据，来靠近时慰问时因怕去扮爱你，难等空想充实孤零梦地，垂头作别时隔别时消失不忘惦记，怕等心中堆满罪怨千句，流浪四荡再遇深秋，片段轻拾讽刺过往风尘，离别你后我是伤透，喊叫声里进退失据，离别你后我是伤透，喊叫声里进退失据。